服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奔服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奔服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

暂时不会有期限。别人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慢慢蔓延。别人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。 说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，那便请为我一个吻，再毁掉我自己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